网打进，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3000警力长途奔袭，秘密集结，海陆空各警种联动配合， 收网行动先后开始。 目标竟然是一个村子，18个制贩毒团伙，100吨毒品。这个号称广东第一毒村的博社村，为何如此猖獗？ 一旦暴露，村子里狠毒的这些制贩毒分子，绝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出博社。 档案马上为您揭晓广东第一毒村的覆灭。 2013年12月29号凌晨4点，夜色正浓，广东省陆丰市博社村里一片静谧，人们都还在酣睡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规模巨大的抓捕行动正在秘密的进行当中。 按照指令，快速进入，快速进入。 近100辆警车突然从3个方向驶进了村子的主街道。 指挥现场，一个手持对讲机的人正在全力的进行任务布置。 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步骤，一定要司机一定要在车上，有什么秘密？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前调各个人出去。 他叫林义志，时任广东省汕尾市禁毒支队政委，今晚这场抓捕行动的方案就是由他制定出来的，他也是这场行动的现场指挥员。嫌疑人猝不及防，林义志率领的行动小组在指定目标房屋内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任务圆满完成。然而此时作为现场指挥员的他心里还有一块大石头没有放下。 有什么派出？ 按道理奔赴村内各个目标打击点的行动小组应该在这个时候通过对讲机向他汇报行动战果，可是他手里的对讲机悄无声息，怎么回事？其他行动小组为什么没有反应？难道自己当初的侦查有误，让他们扑了个空？想到这里，林一志的心一下子抽筋，他感觉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这么大的一场行动，如果只有自己率领的行动小组有所收获，该怎么向大家交代？ 各个行动小组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难道真的像林一志说的扑了个空？这个一会儿再告诉您。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在这场行动开始之前发生了什么故事。 2013年12月28日下午5点多钟，广东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的公路上突然出现数百辆警车，似乎在向某个地方集结。然而奇怪的是，车上的公安干警根本不知道此次的任务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此时的林义志正在集结地点，焦灼地等待各地前来的车辆。他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不断地追问自己，如此大规模的调动警力会不会泄露风声，让抓捕对象提前知道潜逃？一旦泄露该怎么补救？如何保证每个车辆准确有序地到达预定地点？ 他不停地追问着自己，并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预演整个行动的方案， 生怕出一点的纰漏。从警十多年，林义志参加大大小小的抓捕行动应该说有上千次，可行动前这么紧张还是头一次。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场抓捕行动？真的有这么重要？ 这是一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攻坚纪律战，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机关实施的最重要的一次抓捕行动。这次行动由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协调，广东省公安厅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坐镇后方指挥所，海陆空诸多警种联合调动汕头、贵州、梅州、河源四个地市公安民警、特警以及武警官兵共3000余人，组成109个抓捕小组，出动警车、军车570余辆，警用直升机2架，行动名称雷霆扫毒汕尾行动，目标广东省陆丰市博社村，方式夜间突袭。 异地调动重兵，长途奔袭，一场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他的目标竟然是一个村子。这个博社村到底怎么了？ 这就是博社村，一个位于广东东部地区的滨海乡村。博社村占地面积0.54平方公里，打个比方来说，这个村子相当于12个篮球场大小。乍听起来，博社村并不小，或者应该说是个大村庄。可是这里却聚集着1.4万的人口，1700多户人家，密密麻麻的村屋让这里显得密集拥挤。不过，博社村被广泛熟知，可人口1700多户人家。密密麻麻的村屋让这里显得密集拥挤，不过博社村被广泛熟知，可并不是因为它的人口，而是因为它有广东第一毒村的称号。当然，这个第一毒村所隶属的陆丰市更是大名鼎鼎，声名在外。1999年因毒品泛滥，陆丰市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2004年才被摘掉毒帽。可仅仅过了7年，2011年陆丰市再次被国家禁毒委戴帽。据公安部门统计，仅陆丰这一地区制造的冰毒数量就占全国份额的34.4%，超过1/3。 对于陆丰的毒品泛滥，在加入公安系统之前，林义志就早有耳闻。林义志的老家是在广东海丰的可塘镇，那儿和陆丰相邻。可塘是个有名的珠宝加工地，经济条件要比陆丰好得多。从小，林义志就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想。2001年，他偶然得知广东省公安系统正在对外招考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人。当时他已经是在广州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但他毅然辞掉了10几万年薪的工作，选择报考。因为技术上的优势，林义志很快就被录取，进入了公安技侦部门工作。2012年8月，林义志被任命为汕尾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全力开展禁毒工作。就在接手禁毒工作的前一天，母亲突然从可塘镇的老家赶过来，一大早就敲开了他家的大门。那个时候才6点多，林一志从未想到一大早到来的母亲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不希望你当多大的官，也不希望你为了当官而加入公安，我们对你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身体平安，要照顾好自己，一个是要政治平安，即使是别人的一条烟一瓶酒也不要拿。听完了母亲的这番话，林一志有些哽咽。他能够想象爸妈是在经历了怎么样的一夜之后才琢磨出这些话。他们虽然不清楚公安的禁毒工作是怎么样开展，但他们大致也能体会到禁毒，尤其是在陆丰这样的地方做禁毒， 会面临着怎么样的风险，承担着多大的压力。来到汕尾之后，打击汕尾市所管辖的陆丰地区的毒品问题成为了林一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陆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陆丰毒情看三甲，三甲毒情看博社。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一起看两张图。这一张是陆丰地区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三甲，也就是甲西、甲子和甲东三镇，是陆丰毒情最严重的地区，而甲西镇西南的博社村的毒情最为严重。这是一张我们从公安部禁毒局拿到的非常珍贵的博社村的卫星图，我们可以看到博社村是处在甲西镇的西南方。根据警方的侦查发现，当时在博社村中的制贩毒团伙已经半公开化，即使是在严打高压整治的情况下，他们依然顶风作案。 一个滨海乡村为什么制贩毒如此猖獗？到底谁才是这张网中最大的保护伞？一个规模巨大的扫毒行动为何要在秘密布控中酝酿？面对狡猾凶狠的制贩毒分子，行动小组又遭遇了什么状况？他们能否成功化解？档案即将为您揭晓。一个小小博社村庄为什么制贩毒会如此猖獗？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成为低毒村的？这就不得不说说博社村里的一个人，蔡东家，原博社村支书、村委主任。2000年刚刚结束外面生意的蔡东家回到博社村，带着几位亲友在博社村的虾塘处开始用麻黄素制作冰毒。那个时候博社村的村民，包括直接帮助蔡东家制造冰毒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冰毒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其实我还不知道，后来好像听人家说，也不知道听谁说， 叫我去帮忙，我一开始我不知道，等到后面了，后来了我才知道。 当时有一个是他们村的一个测酒医生，他经常被请过去给他那些制毒的人，有些有受伤也被毒气给喷到了，去给他们看病。事后知道蔡东家在做冰毒，而且知道冰毒这么值钱，当时如果知道冰毒这么值钱，都可以背着那个药箱都可以偷出来可以去卖，现在就发财了。 很快依靠制毒，蔡东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家族内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蔡东家所在的博社村创建于宋代，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博社村是个单姓村，全村人都姓蔡，属于同一个家族。现有的1.4万村民分属4个家族分支，每个家族分支被称为一个房头，而蔡东家所属的大房在村子里人丁最旺，势力也最为强大。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构成了博社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态。 那是集体的，你也要他也要时候就要引起冲突嘛。后来就招聘那个房头过房子的老大，房头过那个代表进去谈判了，脱香了。 博社村的祠堂林立，宗族关系极强，每个家族兴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近支祖先修建宗祠。博社村内的祠堂大大小小有40多个，代表着这里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蔡东家发家即刻修建了这样一座富丽豪华的祠堂，耗资几百万。祠堂开工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也是根据蔡东家的生辰八字决定的，即便在博社内部这也是一件绝密，知道的只限于理事会成员及少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辈。祠堂建成后，每逢春节前后，大房头的村民们都会来这里祭祀祖先。2006年，在村内颇具威望的蔡东家胜利当选村支书，第二年又被选为村委主任。从2006年到2013年任职的7年间，村里一切大事小情，村民要找他商量决定。在村民的眼中，蔡东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能人， 有着巨大影响力，特别是2011年蔡东家担任汕尾市、陆丰市两级人大代表，更成为三甲地区显赫的头面人物。此时的蔡东家在博社村的个人权威达到了顶峰。对于蔡东家，林义志早就有所耳闻，他常常在想，博社村制贩毒活动如此泛滥，作为博社村一把手的蔡东家在其中到底是什么角色？幕后大毒枭还是保护伞？该怎么掌握到确切的信息？经调查发现，博社村超过20%以上的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从村民们不知道冰毒为何物，到全村超过20%家庭参与其中，蔡东家仅仅用了7年时间，把博社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制毒专业村和最难攻破的制毒堡垒村。从原料购买到生产加工再到销售，这些家庭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结成紧密的利益链。 只要公安机关前来清剿其中的一家，其他的制贩毒家庭的众多成员就会纷纷出来围聚，拦路阻截，甚至是暴力抗法。 比如说这个用一些老人护理啊，在跑到前面的酒厂里啊，这个一下子两三百个这个摩托车啊，年轻人的骑摩托车出来无牌无证堵住你的路，然后在你的警车底下放这个钉板啊，砸烂你的汽车啊。 2012年4月，某省市的禁毒专案组来到博社村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被约160多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围堵，他们手持着自制的燃烧弹，拦路、起哄、谩骂、叫嚣，他们还教唆纠集更多的年轻人，最多的时候，拦路的人数达到了400人。他们试图阻止干警把犯罪嫌疑人带出博社村，而且还公然地哄抢已经被缴获的毒品。最后，在陆丰市公安局大量警力的协助下，专案组才得以脱身。2012年9月4号，刚刚接手禁毒工作才几天的林义志接到消息，博社村海滩的一个制毒窝点发生了重大爆炸，浓烟滚。 公安干警赶到现场时，刺鼻气味还弥漫在半空，久久不肯散去。爆炸残骸令人触目惊心，可以看出这个毒品加工窝点规模很大，距离爆炸点不远处还有一些毒品加工窝点，里面的人早已四处逃散，只剩下机器还在运作。这两个事件引起国家禁毒委、公安部禁毒局高度关注，博社村的制贩毒竟然如此猖獗，是时候揭开这个毒窝的锅盖了。 因为毒情太严重，引起国家层面重视，那么又彻底清查它呢，必须重点来围剿。 2013年年初，汕尾市公安局的局长办公室里正在召开一场秘密的会议，这个会议只有4个人参加，除了局长之外，其他3个人都是局长亲自点的将，这其中就有林义志。 这次的会议议题很简单，就是成立3人小组，主要任务彻底端掉博社村这个大毒窝。而林义志还有更为具体的任务，负责博社村所有制贩毒情况的线索摸查，制贩毒犯罪嫌疑人在村中的窝点位置，以及制定抓捕博社村制贩毒犯罪团伙的行动方案。 但这谈何容易，2013年10月，在博社村经常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有的是骑着摩托在村里转悠，有的像是收破烂的绕着村子走，还有的开着明显和破败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豪华小轿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村子里只溜上一圈绝不停留。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是我们 从汕尾市公安局，也就是陆丰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拿到的一份雷霆扫毒汕尾行动的人员名单。因为保密的原因，在这儿我们没办法给您展示当时真实和原始的文件，不过可以告诉大家，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份名单中记录着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个人信息。他们是林义智指定前往博社村进行秘密侦查的侦查员。 这些侦查员平均年龄35至45岁，从警20几年，他们和家人过个正常的周末都是一种奢侈。在陆丰做禁毒，他们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压力。在采访这些无名英雄时，他们说只要站在这里一天，就会挺住一天，无怨无悔，只为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将陆丰毒品打击到底。 每当提到这十个一线的侦查员，林义智总是把他们叫做十大勇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一次的进村排查，他们都冒着极大的生命的风险，一旦暴露，村子里狠毒的这些制贩毒分子绝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出博社村。在一次侦查中，有一个乔装的侦查员被放哨的马仔所发现，遭到了十几个马仔的追捕和围捕，情急之下他只能跳进了村口的一个大沟里，才逃离了博社村。回到局里，发现自己全身都是伤，有一条胳膊上褪掉了一层皮，鲜血直流。就是在这样艰险的条件下，侦查员们依然交出了一份极具分量的调查报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份博社村的打击目标分布图。在这张图上清楚地标出了几条主要的进出博社村的通道。在这儿，在这儿还有非常详细的目标打击点的分布，以及村内的马仔放哨的位置。 侦查结果显示，博社村地形极为复杂，仅出入村口就有几条路，村内街道狭小，许多楼屋彼此连接，握手楼、亲嘴楼林立，一旦抓捕行动展开，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凭借复杂的地势逃窜。在蔡东家及团伙成员的数年打造下，村口一些关键地段多设有明岗暗哨。 情报反映村里面有不少枪支、管制刀具、弓弩啊，有这个手雷啊，有这个土炮。 涉毒人员的家形似堡垒，要顺利攻入并非易事，但毒贩不出，民心难安。就在林义智筹备制定抓捕行动具体方案的同时，广东省公安部门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打击毒品行动，为该行动做预热。2013年10月17日至12月28日，广东省公安部门在72天内共打掉涉陆丰毒品犯罪团伙12个，侦破案件102宗。在惠州，公安部专案组又有了重大收获，犯罪嫌疑人蔡某火落网。经审讯，他就是当年和蔡东家一起制作冰毒的博社村开山元老之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9月28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金云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将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